等天亮何峰才回去，还在外面的小摊吃了早点。刚上楼就看到藤田美枝耷拉着脸坐在沙发上。何峰若无其事地走过去。 这么早就过来了？ 藤田美枝抱臂，目光尾随着他，一改平日天真可爱的面目，严肃而不满。 这么早你去哪儿了？天没亮我就来了。 吃早饭。 你是一夜没回来？你昨晚干什么去了？ 没干什么。 你骗我。我要告诉小池叔叔你出去鬼混。我要告诉我爸爸。 啊，没鬼混，跑步去了。 跑步？跑一夜？ 对。 彻夜跑步做什么？ 身体不太行，锻炼一下。 何峰用冷水洗了把脸，窝被子里睡觉了。 你是不是去找女人了？ 何峰不想搭理他。 我听说上海有几家很大的歌舞厅和妓院，你不会是？ 没有，单纯运动。 真的？ 真的。 你发誓？ 发誓。 谢池做了个挺好的梦，在梦里抗战胜利了，政府的礼炮震耳欲聋，各家各户张灯结彩，到处充满了敲锣打鼓与鞭炮声，街上人流如织，群情鼎沸，大人小孩举着小旗子欢呼雀语，热泪洒满大地，不断有人高呼 中华民族万岁。 逢此时没有比这样的场景更让人高兴的梦境了。谢池抱着枕头收不住的微笑，梦里的好心情一直延续了很久，他期盼以及确信，在将来终会梦想成真，终会迎来光明，即便困难重重，即便他未必能等来那一天，可还有下一代下下代。待清醒点儿，他再起身将床尾搭了一半在地上的睡裙拾起套上，赤着脚下床，放肆的大伸懒腰。今天是个好天气，谢池大开窗透风，趴在床上找和风的短发。即便藤田青也很少来他的房间，但仍不可疏忽。他时而趴在床上，时而跪在地上，地毯床铺仔细翻了个遍，捏出两根短发来。他坐在床边看着他的发丝，在照进来的阳光下拢出一层朦胧的棕晕，再不舍还是得扔掉，他用纸包起来扔进垃圾桶里，便去洗漱了。自打接近藤田青野后，谢之厨艺也大增，早上阿如泡了绿豆，他便拿来做些糕点给藤田青野送过去，路过花店还带了几只百事菊。司令部的人都认识他，且与他主动打招呼。谢之直奔藤田青野的办公室，听到里头有人在汇报工作，便在门口等待，声音没有完全被阻隔，让他听到战术、长沙等几个字眼。走廊人多眼杂，谢池不敢久听，会避嫌，站到远点的地方等里头的人离开才进来。藤田青也一见他没有立马迎过去，将桌上的文件收好，锁在左侧柜子第三层右边的抽屉，他把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里，才眉开眼笑地走过来接下他怀里的花束。 好漂亮。 我还是花。 你更漂亮。这次又是什么好吃的？ 绿豆糕和绿豆汤，趁凉喝，还有些冰。你不喜欢太甜，我就少放了点糖。会不会太淡？ 嗯，刚刚好。非常好喝。谢谢你。 你喜欢就好。尝尝这个。 藤田青野一手端碗，一手牵住他。谢池推开他，拿起一块绿豆糕杵到他嘴边。话音刚落，何峰忽然推门而入，连门都没敲。好在谢池心理素质好，才没被吓一跳。他总是不好好穿衣服，衬衫永远系不上所有的扣，袖子也是不对称的乱卷，此时此刻嘴里还叼了根牙签，一副纨绔样。 哟，谢小姐也在。 谢池直起身朝他淡笑一下，藤田青野放下碗。 罗二，美芝没有跟你一起来吗？ 去电讯科了。 他去电讯科做什么？ 想看发报。吃什么好东西呢？全绿啊。 来，尝尝，婉芝亲手做的。 哎呀。哼，我可不吃。你多吃点，人家的心意。 哎，坐呀。昨晚没睡好吗？ 挺好的。 看你好像没有精神的样子。 昨晚到家就睡了，可能是今天起早了，绿豆要提前泡上，又在家打扫了一上午。 辛苦你了，以后这些呀，去外面买就好，不用费心亲自做。 我喜欢做饭。 睁眼说瞎话，一套接一套。我看啊，他倒是面色红润，精神焕发，有爱情的滋养就是不一样，是吧青野？